各位新朋友，各位舊朋友，多謝你今天來參加我這個旅行團。我們這個旅行團呢，今天呢就有兩個地方要去。第一站呢就是去中印度，去中印度呢去參加釋迦牟尼佛的法會，我們直接去那裡聽釋迦牟尼佛講法。咁第二站呢就去中國浙江省舟山群島，去那裡朝聖。現在我們呢就開始，咁我們應該坐乜嘢交通工具比較快呢？嗱，如果我們要坐世界上現在最高的最快速度的機，是什麼機啊？747啊？哦，那些都是不夠快。我們要坐的機呢要比光速還要快的。那什麼機才是？是念速機。念速機呢以現在世界上的科技還未有一條這樣的航線開闢，那我們現在唯有呢就要由這個時光隧道，那才可以趕得到2500多年前釋迦牟尼佛所開的法會。那我們現在呢就上機了，跟著請大家扣好安全帶，航機即將降落。現在我們看到在地面上那些景物一切都很清楚了。我們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呢是一座大山，這座大山的形狀是一隻鴿鳥。這隻鴿鳥呢你們見過沒有？那些叫做鴿鳥，就很大的。那麼這個山上面呢亦都很多那些真是的鴿鳥呢棲止在這個山上，一群一群這樣在這個山那裡居住的。那現在跟著下來我們看到什麼呢？看到山上的瀑布，又有溪流，鳥語花香，古木參天。這個山有一大片的平地，這個平地裡面呢有很多奇花異卉。咁呢個地方呢就係、是、有名嘅風景勝地，叫做靈鴿山。靈鴿山就係釋迦牟尼佛喺度開法會，喺度演揚妙法嘅地方嚟嘅。咁而家我哋先參觀下釋迦牟尼佛嘅會場，睇下佢係點樣嘅。嗱，釋迦牟尼佛呢個會場呢非常之自然，冇嘢装饰，亦都冇横额，亦都睇唔到有义工，但佢哋秩序井然，参加嘅人数呢可以讲系人山人海，超过100万。咁嗰啲人呢点样坐？唯有席地而坐，咁啊分东西单。咁佢哋坐嘅情形呢就系、是以半環形咁樣圍繞住釋迦牟尼佛，咁啊向住佛咧就直地而坐啦。咁佢有上隨眾，咁上隨眾嗰啲弟子啊，佢嗰啲學生咧，咁啊好多時開法咧就必然有佢哋喺度噶啦。咁你為首係邊啲人咧？就係、是、舍利弗尊者啦。目犍连尊者啦，迦摄尊者啦，啊须菩提啦，呢啲咧喺每一部经典里边，我哋都会见到呢一啲大弟子，标明佢嗰个名喺度。咁跟住另一边就系、是、嚟自各个星球嘅大菩萨。咁呢啲大菩萨咧，佢哋嘅打扮系点样啊？珠光寶氣， 身上挂满系璎珞，咁啊富富贵贵咁样化大妆咁样出场嘅。咁佢哋就坐埋一边，如如不动。呢啲大菩萨咧喺各个星球嚟，咁啊嗰个人数啊超过上80,000多人。咁啊整个会场咧，嗰个气氛咧就非常之庄严肃穆。咁啊，我哋睇到佢霞光万道，金碧辉煌。嗰啲飞天咧就喺个半空度散嗰啲鲜花落嚟。咁啊，仲有啲乐神啊，天上奏乐嘅神咧，佢喺度奏紧啲音乐。咁啊，整个会场咧就系庄严肃穆、清净无为。咁而家我哋嚟到啦，咁啊睇到释迦牟尼佛，佢喺一个高台上边，结跏趺坐，仲喺度闭眉闭眼，仲未开眼。佢盘住腿打坐，进入咗呢个甚深嘅禅定。咁我哋就唯有等下啦，睇下佢几时开口，我就喺度直接听佢传大法。嗱，释迦牟尼佛咧喺呢个法会里边，佢点解迟迟都唔开口咧？我哋跟住嚟睇咧，就睇到佢喺个眉间放光。呢、这个眉间咧就系、是、两眼之间印堂穴呢度，喺呢度就放出佢嘅白毫上光。呢、这个白毫上光一路就照向呢个东方。佢照向东方咧，佢应该就系坐背西向住呢个东。咁佢照呢个东方做乜嘢呢？大现呢个神通。咁佢将东方第二个星球无量无边嘅世界接入佢个光里边。咁啊，嗰啲弟子咧就唔需要听佢讲法啦。咁啊喺个光里边咧就睇到第二个世界嗰啲情形。咁啊，等于就系我哋而家打开个电视机，好似睇电视一样咁样。咁啊，睇释迦牟尼佛咧，以呢种神通，将第二个世界嘅景物摄咗落嚟，仲要拉近镜，咁啊，等啲弟子咧就容易睇到。咁东方嘅世界系乜嘢嘅情景咧？亦都系嗰啲佛出家成道。转法轮，跟住又入灭，咁啊，跟住咧又睇到嗰度嘅六道众生轮回、生死轮回呢啲咁嘅情景，全部摄入佢呢个光里边，咁啊，而且就拉咗落嚟喺现场里边播放翻出嚟。咁啊，佛陀呢一种咁样嘅科技啊，如果我哋而家嘅科技，在美国太空处放上空的卫星，它都未有达到这个效果，它只能够摄到当时那些的景物，但是过去未来那些它都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。所以呢，在25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它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的仪器，就可以将第二个世界的景物摄了回来。咁释迦牟尼佛放光现世呢啲咁嘅情景，喺佢哋啲弟子当中啊，跟咗释迦牟尼佛几十年，从来未见过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喺底下就议论纷纷啦，个个都自知浸浸喺度讲，到底乜嘢原因呢？究竟释迦牟尼佛做乜嘢唔讲嘢，喺度大显神通呢？咁啊，我哋睇到咧。弥勒菩萨他就忍不住了，他就在这里，在个法会里面望来望去，看上看下，跟着他呢自言自语他就说了，他说今天世尊大变，这个神变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应该问哪个可以解答我这个问题呢？他就想来想去，终于被他想到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 佢谂文殊师利菩萨啦，佢以前曾经亲近过无量咁多佛，佢个见识广博，智慧第一，一定能够见过呢啲咁嘅事，一定知道系乜嘢原因，所以佢咧一谂咗，即刻就行去文殊师利菩萨嘅身边，咬耳仔细细声问佢。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咧就话俾佢听啦，佢话：我谂咧，佛陀今日大显神通，应该系显神通之后咧就会说大法嘅。佢话因为咧，我以前曾经见过咁嘅事，就系见到嗰啲佛陀大显神通之后咧就讲大法啦。咁呢啲大法就系佢应世以来从来冇讲过嘅。咁啊，今次咧可能都系咁嘅，所以咧佢就施展呢个神变啫。咁佢讲完之后啦，各有各咧就喺度等啦，等释迦牟尼佛开口出地。咁啊，等咗一阵间咧，释迦牟尼佛咧终于从三昧起啦。咁佢起咗之后咧，就准备开口讲嘢。咁啊，谁知道咧？在现场里面有一批出家的男众女众起身跟着向佛顶礼问讯，然后退出这个会场。跟着又有在家的居士男众女众起身又是向佛问个讯，然后又离开这个会场，一下子退出了五千人。哦，啱晒，我哋呢团人有位坐啦。咁啊，走咗之后咧，释迦牟尼佛咧冇阻止佢哋，就只有咧默默咁任得佢走。然后就讲咧，佢话此众无知业啊，唯有知真神，退亦皆也。点解咧？嗱，等于就系话呢一个地方啊。已经冇咗啲枝叶，枝叶咧就系一棵大树里边嗰啲枝枝丫丫嘛，系嘛？啊，已经冇咗啦，就等于话退出去嗰啲，全部都系闲角，系林记，系茄哩些，系小根器嘅人。所以咧，佢话退出去逆街呢个街咧，即系比好仲更加好，即系咁样。咁啊，等于话。唯有知真实，即是说留低在这里那些全部都是主角，一流的角色，是好角色，是堪担大法的栋梁才，当然包括我们这群人在内啦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么这一群人呢，我们有位坐，现在就等着在这里听佛的大法。我哋咧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佛大法嘅人咧，已经唔喺一佛、二佛、三佛、四佛而众前根，而系喺无量嘅佛所种咗好多善根，所以先至能够定定静静喺度等听呢个无上甚深嘅微妙法。咁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咧。他不讲广东话，又不讲国语，更加不懂讲英文，那就怎么办呢？我们听不懂的，大家不用忧心，我介绍一个翻译专家给你们，当场为我们翻译。那这一个翻译专家呢，他的名字就叫做鸠摩罗什，要不要搜一搜他的call你先啊？要不要？要。好，嗱，我哋就先介绍下呢个鸠摩罗什嘅法先，佢嘅来历同埋佢嗰个资格。咁啊喺东晋十六国嘅时候，咁样咧呢个法师咧进入我哋中国嘅。咁我哋先介绍一下佢嗰个家乡系边度咧？佢出生就喺。 東印度啊，叫做鳩池國。呢、這個國咧就等於而家新疆庫車縣境內嘅一個地方。咁呢、這個鳩摩羅什咧，佢出生嘅國家就喺呢度啦。咁佢個老豆咧，嚇講起嚟就妙啦。佢個老豆本來係一個出家人，係一個道德學問都係非常之高嘅人。咁佢到處遊歷，到處講學。咁啊喺佢遊歷到呢個鳩池國嘅時候咧，俾呢個鳩池國王一睇，啊一見鍾情，即刻就留住佢。留住佢係點樣呢？要佢扶正啊，因為呢個人太叻啦，人才缺乏，所以一個咁嘅人即刻就留住佢。咁啊，用乜嘢辦法嚟留佢呢？用個女逼佢，要佢同佢結婚，咁然後咧成為驸馬啦，係嘛？咁啊，驸馬咪可以扶正咯。咁啊，因為咁樣咧，就生咗呢個鳩摩羅什出嚟啦。誰知道呢一個公主啊，要呢個法師還俗做咗佢個先生之後，生咗鳩摩羅什之後，佢自己反而走去出家喎。咁佢出家咧，就帶埋呢個鳩摩羅什到處去聽經聞法。咁呢個鳩摩羅什細細個已經聽咗好多佛法啦。咁佢喺七歲嘅時候咧，咁啊跟住個媽去一個寺院裏邊，咁啊誰知道咧見到寺院裏邊有一個大嘅銅鐘坐喺個地下度，咁佢就貪玩好奇，就將個鐘咧攤低咗，然後就爬咗入去，就將佢頂起嚟，咁啊頂住個鐘啊喺個寺門裏邊啊行圈啦喎，啊佢就中意咁樣嚟玩。咁呢個鐘咧有百幾磅重，佢自己本人咧得七歲大，咁佢啊覺得好玩，就係咁做啦。咁啊，誰知道佢個媽咧揾來揾去揾唔到個仔，見到個鐘點解會喐嘅，周圍轉嘅咁啊，哈！原來望到一隻腳仔喺度，咁先至發覺個仔喺度作怪。咁佢哎呀傻仔！怎可以頂住個鐘嚟行呢？個鐘咁重，嚇！鳩摩羅什一聽到個重字，馬上真係重到佢頂唔得，嘡一聲跌咗落地。即刻佢就焗咗喺裏邊咯，仲要揾幾個人掹咗個鐘，然後佢先至爬得翻出嚟。嚇！正因為咁樣，佢悟到乜嘢啊？悟到萬法為心啊！原來自己個輕重嘅心識未起嘅時候，原來係萬法一緣，冇輕冇重嘅。但係如果你一落呢個分思量，落咗呢種嘅妄想，一起呢個思量，覺佢重同埋輕，馬上你就真係有個重量喺度啦。所以佢從嗰陣時咧，佢就悟啦，悟咗之後，佢對呢個文字啊過目不忘，一睇馬上好似吸田咁樣。咁啊，聽嗰啲法師講法咧，一聽之後永遠都唔會忘失嘅。咁佢咁樣之後咧，傳啦，佢就係一個神童，到處咧都聽到佢哋個名。咁啊，當時有一個阿羅漢嘅法師咧，即係證咗呢個果位嘅法師。咁佢就同佢個媽講啦，佢話：你呢個仔啊，如果過到35歲唔破戒嘅話，佢就可以成為人天嘅導師，成為佛門嘅龍象。佢仲要去東土弘法。咁佢媽聽到之後，唔錯喎，有個仔成為佛門嘅龍象，咁啊幾好啊，咁啊好歡喜。後來到佢十幾歲真係出家嘅時候咧，佢就將件事咧就講咗俾鳩摩羅什聽。咁鳩摩羅什一聽到之後咧，佢話唔緊要啊，就算我係點樣艱苦，為咗弘揚佛法，我都唔會怕辛苦。咁所以咧，佢喺 印度的时候，就因为印度有五个国家五天竺啊嘛，咁佢已经系各个国家都即系争住嚟聘请佢去讲法，咁佢已经咧闻名五天竺噶啦，佢就只系一直喺度等呢个机会。咁呢个机会咧就等到乜嘢时候呢？等到呢个苻坚啊，苻坚佢就见到喺呢个陕西长安，咁佢有一日咧，佢个太史公。太史公呢就是太史公就是观星象，他看到北星啊摇于这个西北，摇于在这个印度，所以他就立刻将这件事禀报给这个秦王听。他说一定那里出了一个高人，出了一个圣人。那这个苻坚呢，他那时的立国呢就叫做秦国，咁佢亦都系传闻啊，听到呢个传闻，话印度嗰度出咗个大圣人，咁佢咧即刻就派呢个大使走去聘请佢咯。咁啊，谁知道咧用礼聘唔得，唔肯放人，因为鸠摩呢个鸠持国啊，将呢个法师咧当系国宝一样，唔肯放人，所以咧佢就。禮聘不到喎，但是呢這個苻堅他就不肯罷休，他一於呢用武力，竟然派了七萬大軍，派這個呂方這個大將軍率領了七萬大軍就是去圍城攻打，一於就是要這個人。你看看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知道，一切的政治經濟全部都不理，放在後頭，就是為於這個人。那你可想而知，是不是人才難得啊？是啦，既然人才難得的時候，那我們可以想想，我們不用擔心沒有工作啊，只是擔心我們沒有料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們有料的話，間間公司啊等著挖角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人才就是處處都這麼缺乏的，只要你是有才有德，你去到哪裡哪里都咁重视你，咁尊重你嘅。好啦，咁呢个鸠摩罗什法师，佢就夹硬就俾我哋中国派出去嘅吕光呢个将军咧，就抢到翻嚟啦。咁啊抢翻嚟咧，但系未到长安，已经发生咗政变啊。咁啊，发生咗政变之后点样办咧？咁啊，唯有就沉兵啦，停低啦，呢、這个吕光就不如自己称霸好啦，唔翻去啦。但系苻坚佢就俾边个取代咗佢咧？俾呢个姚祥，姚祥咧就夺咗佢嘅政权。咁啊，跟住冇几耐，姚祥自己死咗，就由佢个仔姚兴即位。咁呢个姚兴一即位咗之后咧，所以呢个国咧就改成咗后秦，同埋咧就或者叫做姚秦啦。咁就喺姚秦，姚兴登位咗之后，佢第一件事就快啲去请翻呢个法师翻嚟。请翻嚟之后咧，就揾一个大大嘅地方，一个公馆，供佢喺度住，喺度翻译经典，喺度讲法，为佢啲文武大臣讲呢个佛法。咁鸠摩罗什系梵文嘅名喎，咁佢译为我哋中国。的文字呢的中文是怎样呢？就叫做同寿啊。鸠摩呢就是姓来的，他这个姓呢叫做同，就是儿童那个同。那寿呢就是寿命的寿，就因为他本身在儿童时代已经具足长者的德学，所以他呢就名为同寿。这解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经呢，文字优美流畅，不论直译或者是意译，他都能够畅佛本话。在我们中国的经典来讲，他译的经呢是最优美最优秀的。那他后来很多法师所译的呢，他一比都是不够他那些文字那么流畅那么好，因为他懂得三十几国的文字。 咁係一個好了不起嘅法師嚟嘅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就係佢所譯嘅經典啊。到佢臨終嘅時候，佢曾經對佢啲學生、嗰啲弟子講：佢話，如果我所譯嘅經典唔會錯漏、冇錯誤嘅話，咁我死咗之後火化咗，我條脷咧唔會爛。咁啊，結果真係火化咗之後，佢嗰啲骨頭肉都化為灰，有嗰條脷咧軟軟熟熟，好似新鮮一樣咁樣。咁啊，證明佢咧，凡係佢所翻譯嘅經典咧，都唔會乖呢個佛意嘅。咁鸠摩罗什法师咧，佢嘅历史就系咁样啦。咁啊，而家咧，佢就系帮我哋翻译，翻译咧就系我哋去参加呢个法会。咁当时呢个法会系以当时嗰个景，释迦牟尼佛讲过啲乜嘢，同埋啲学生又发表啲咩意见，将当时嗰个情景咧，咁啊由阿难尊者忠忠实实咁样记载咗落嚟咧，咁就认为系叫做系经。咁呢个经咧，个经题系点样咧？系由个内容啊，即系整个法会嘅内容嚟决定呢个经题嘅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去印度参加呢个法会，呢、这个法会嘅名就叫做《妙法莲花经》啦。咁《妙法莲花经》传递我哋中国之后，影响我哋中国嘅文化相当深远，好多中国嘅文学咧都喺佢嗰度借用佢哋嗰啲文学同埋意境啊，喺我哋呢个中国发挥我哋嘅文化。咁所以咧，呢部经嚟到我哋中国之后，好多人都争住嚟传颂，好多人都争住嚟弘扬读诵。喺我哋佛门有一句说话讲啊，佢话智慧就灵验，成佛就发花。就系一个人想成就你嘅智慧嘅话，你就要修持呢个灵验经。如果你想成佛嘅咧，就应该读诵修持呢个法花经，就系咁样啦。咁而家我哋参加呢个法会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法花经啦，妙法莲花经啊。咁啊，因为时间问题咧，我哋唔可以全场啊都喺度参加听呢个释迦牟尼佛讲晒呢一堂法，我哋只能够参加嘅其中一节，因为整个法会嘅过程咧，佢有28节咁长喎。咁啊，我而家咧就唯有参加其中嘅一节，呢一节咧就喺28节里边嘅，就其中一节就第二十五节。咁又叫做係品，品咧就係章節，一品一品，即係一章一節咁解。咁呢一品咧就叫做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。咁啊，呢一品咧就可以成為單行本流通非常之廣泛嘅。